Thank you.

나둠바눔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칸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눔우가미담막도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이샤미다루이상메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란당우스네자루신하삼아루알리구수닌다나둠바도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발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耍来个随便。

浪滚那些醉一朵金锅醉后悔呀的形象对心比那么浓啊一朵胸可悔浪儿把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朵没了息后悔呀的哈浪意后悔那龙滚那一朵在心底 歌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歌瓦兰马桑尼吉丹吉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阿卡里萨康可那宾诺斯那可巴兰可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可巴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巴通啊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阿卡里萨康可那宾诺斯那可巴兰可巴兰马桑尼吉达吉兰兰马桑尼吉丹吉兰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蒂沃可莫爱多人啊爱把我什么老阿卡里萨康可那宾诺斯那可巴兰 Thank you. 米嘎水沙都嘎咕阿子在呀伊沙滚阿咕阿子在呀阿大里林嘎耶拉耶拉阿里嘎罗嘿哟 哎呦